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英文炒场现场版袭击梁振英新书发布会，现在已经接受报名，日期是2017年2月23号星期四晚上9点半，报名请留意途中电话和电邮，名额是30位，报名重速，多谢支持。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都买 radio 同埋热血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啊！咁咧，今朝就有小弟英军啦，有 Joey 喺我旁边啦，仲有迷之音喺个镜头外面啦，仲有双杰嘅， 仲有伟大嘅双杰今日生日啊！喂，双杰，点解你冇打到自己个名字啊？ 唔系，因为个货金光环冇得落大鬼父呢个 title 啊！ 所以你冇系冇即 时，你就索性冇。 我嫌三嫌四。 你系冇即时货金嘅。 有嘅有嘅。 咁系咪要 cut 埋你货金？我即时做咗佢啦。 你落翻啦， 你落个梯。 你因为冇大鬼富而想唔要货金，我即时 cut 咗你嘅货金。好快，好快。 唔系你唔落翻， 两秒钟到嘅啫。 你唔落翻，我呢一集节目我做唔到落去啊。 哦， 所以你而家落翻先啦。咁大家如果有平时有睇开星期二嘅，都发现我哋少咗人啦。咁淡仔寻日就因为出咗去影巴士着凉啦。 总之我去影、啊， 身体抱恙咁样咧，就大家都祝佢早日康复啦。 我代佢病啊嘛， 系啦，货金俾 Joey， 但系淡仔睇医生啦。OK， 我都好喎、啊，呢个都唔错。 系啦，咁 Joey 头先就讲过啦，今日就系一个大日子啦，就系、是、我哋嘅大鬼父双杰嘅生日啦。咁所以咧， 打极都唔识打字。 今日咧就需要大家去做一件事嘅，就系、是、生日货金先啦。首先就货金俾我哋伟大嘅监制双杰啦。然之后咧就 货金俾我哋买蛋糕。 我哋第四节将会做一个双杰嘅专题。 双杰会 系啦，咁有乜嘢即系你哋记忆犹新嘅一啲双杰做过嘅伟大事迹咧？咁都不妨留喺我哋嘅货金光环，即时货金光环嗰度留低啦。咁我哋睇下会唔会讲， 搵翻啲搵翻啲片出嚟啊， 重温下我哋伟大嘅双杰监制做过嘅一啲伟大嘅事。咁 冇双杰，我哋就开唔到麦。 永远怀念双杰咁嘅景。 系啊， 琴晚先至做完曾荫权会。 系差。差唔多啫， 咁样样。 我今朝先至问啊，吓乜双杰要坐监？ 唔系曾荫权个梯台爵士啊嘛，我梯台系大鬼父， 大鬼父啊嘛，系啦，咁就系咁样嘅状况嘅，大家就快啲货金俾双杰啦，咁就同佢讲你想同佢讲嘅嘢都得，咁另外你想听嘅一啲双杰曾经做过嘅事嘅回顾咁样啦，咁都可以货金光环里面话俾我哋听嘅，我哋尽量去搵翻嗰啲片啊、相啊各样嘢翻嚟俾大家去回顾 ，OK？咁样就入正题啦，咁讲讲今日呢、這个我比较关心嘅一件事啦，咁就係呢个港珠澳大桥嘅。咁港珠澳大桥啦，寻日就有两单新闻，即係有两单相关嘅新闻就发咗出嚟啦。咁第一个就港珠澳大桥嘅海堤崩塌啦。 又冧喽，佢都冧咗、都讲话冧咗好多次㗎啦，又移位啊，又漂移啊。而家就海堤崩塌，崩塌到有18个维园足球场咁大啊！ 系咁就冧咗一个好大嘅范围啦。咁但系呢一个状况，即系呢个算系比较大嘅一个丑闻啦。如果呢一个关节眼度发放出嚟话咧，由香港01嘅侦查报道去发放出嚟嘅话咧，我觉得里面有个比较深嘅政治嘅意味喺里边嘅。咁就暂时因为资讯都唔系好多，咁就唔去深究呢一个话题住，咁就研究一个比较轻少少嘅、比较轻巧少少嘅先啦。就呢个港珠澳大桥啦，咁就跟翻呢个中国嘅一个右上左落嘅行车安排啊。咁试完就 Kevin 佢系真系会起得成先算啦。 试完啦，运房局佢寻日咧就喺呢个立法会里边啦，咁就向呢个立法会提交一个港珠澳大桥嘅相关法例修订文件啦。咁就因为佢哋话行车安全嘅原因啊，或者各样嘅连接内地法规咗各样嘢啦，咁就提议啦，咁就呢个港珠澳大桥咧喺香港段嘅 嘅地段啦，咁就去跟翻呢個中國嘅右上左落嘅一個行車安排啦。咁就點樣係右上左落咧？你而家想象下自己喺條馬路度啦，等緊巴士啦。咁你喺架巴士嘅車身嘅左邊度上車噶嘛？咁呢一個就係左線行車啦。咁就係一般英聯邦制度底下嘅國家都會沿用嘅一個叫做左上右落。 即係右太揸右太車嘅。 係啦，右太車通常就左線行車嘅就左上右落嘅。咁樣樣咁而一啲其他國家啦，其他歐美國家啦，或者係中國啦，或者係非英聯邦嘅國家啦，多數都係用呢個右上左 落嘅左太嘅地方。 咁喺個即係個原理上面啦，又講少少關於究竟左上右落嘅歷史啦。咁其實個歷史係源自於古時啲人騎馬啦。有說係羅馬時期啦，有說係公元1600年咁上下嗰段時期啦，唔係太肯定，因為無從稽考，太遠古嘅嘢。咁就有幾個原因令到流傳落嚟係咁樣左上右落嘅，即係英聯邦制度嗰只。而喺叫做汽車嘅初期，其實大部分嘅地方都係左上右落嘅。咁個源頭其實係因為咧騎馬嘛，以前啲人喺條路上面騎馬嘅話，喺左邊擒，即係因為用右手嘅人多啊，左拗嘅人少啊，所以咧喺左邊只馬嘅左邊擒上只馬度係比較輕易噶啦。咁另外一個原因就係當時嘅人騎馬嚟講咧，咁有馬嘅人多數都有劍嘅。多數就係武士啊，或者騎士咁樣啦。咁而亦都係因為佢哋鍾意用右手嘅原因啦，右手揸劍嘅通常都。咁所以喺嗰個路面安排上面啦，多數都係喺隻馬係會喺左邊行㗎啦，而右手係揸住把劍㗎啦，去比較容易接近到，即係同呢個敵方對峙嘅時候，佢有一個有利啲嘅位置啦。咁呢個就由騎士去帶落嚟嘅一個一個汽車啦，或者馬路上面嘅法例嘅一個源頭啦，你當好咁樣去到乜嘢情況之下，然之後會有個轉變咧？其實就係去到應該係呢個美國獨立啦，美國獨立嘅時候啦，咁其實開初嘅時候咧，大部分無論英聯邦以唔英聯邦國家都係挨向左邊揸嘅，咁但係其實呢一個係一個你當係一個解殖嘅運動啦，想去殖化嘅一個行為嚟嘅，咁就好多以前英聯邦留落嚟嘅嘢，佢哋都唔想要啦，講緊美國啊，咁都唔想要啦，咁就改咗佢啦。咁但係有一個地方就怪怪地嘅，就是、日本啦，日本就冇被英國統治過啦，但係點解佢都係同香港一樣嘅咧？係由係行一個左上右落係右太車嘅咧？咁其實就係因為佢本身日本佢嘅鐵路網絡啦，當年好多鐵路網絡啊，或者佢嘅交通網絡都係由英國嘅公司去負責去搭建啊，或者去建設啦。咁所以佢喺個交通上面嘅配套啊、設置啊上面咧係英式嘅，包括呢個左上右落啊各樣嘅嘢啦。咁所以就沿用落嚟啦，所以佢哋沿用咗落嚟啦，用咗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左上右落啦。咁樣去到呢個狀況就我首先希望大家唔好太過民粹咁睇一樣嘢，就係好簡單咁講，右上左落就係跟共產黨，做咩要跟共產？唔係嘅，咁除咗共產黨，即係除咗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仲有好多國家都係右上左落嘅。咁呢一個就純粹講個歷史同埋背景啦，即係咁大家了解一下個源頭係咁樣啦。咁翻轉頭講譬如呢個佢本身呢一個尋日運房局去立法會裏面提交嘅文件講到一啲嘢啦。其實就佢嘅講法係好唔合理嘅，但我嘅睇法就轉頭先講啦。咁嗰個運房局嘅講法就怪嘅。咁佢就話咦唔係呢份，攞翻呢份先。係啦，咁佢就話呢個細題啊，港段依內地嘅右上左落行車啊，佢話呢個只減低呢個切線保障呢行車安全喎。佢就話唔想呢喺一個行緊時速100公里每小時嘅公路上面見到啲車因為即係過咗呢個所謂嘅邊境啦，即係所有海域上面嘅邊境啦，我唔知係咪其實好荒謬呢個講法。喺你過咗去嘅時候，咁係咪全部喺右邊行緊落嚟嘅 喺中國過緊嚟嘅車都要突然之間 cut 曬去左邊，冇可能發生噶嘛？呢件事係不可能發生噶嘛？總係要有個方法。 你冇得無端端交叉咗， 你係冇可能喺行緊100公里，即係喺一條三線雙程，夾埋六線雙程嘅公路上面，然之後喺右邊落緊嚟啲車全部去曬你左邊噶嘛，除非你 右邊嗰啲有相反， 係除非你有你喺基建上面有個相應嘅配套係有俾佢哋 好鳩大嘅迴旋處， 你係做個鳩咁樣，做個鳩咁樣大迴旋處俾佢哋轉，你冇起到呢一嚿嘢啊嘛。 唔係，佢而家發大咗，塌咗出嚟，多咗好多位，佢又威 起。我唔係咁又 個大圈圈。 咁又講翻轉頭，即係因為呢件事啦，亦都引發喺我諗翻之前嗰啲咁嘅人工島啊，嗰樣嘢咪係咁飄嘅。你橫掂都飄歪咗啦，唔爭在又好似迷之音咁講起個溝咁撚大嘅旋處咁啊， 起喺嗰啲人工飄走咗。 但係事實上咧，咁有一啲世界第二啲地方啦，世界第二啲國家啦，佢都係有一個右太車同左太車銜接嘅。銜接嘅 歐洲啦，歐洲特別 歐洲大把啦。咁而家你哋畫面呢度出緊嘅喎，而家畫面見到咧就係一個喺一啲歐洲國家啦，你應該係歐洲國家啦。因為佢出冇列明出處啊，但係有一個咁樣嘅建設啦，咁就喺一條公路上面去方便一個兩個唔同地方兩個唔同 left hand drive 同 right hand drive 嘅公路上面突然之間轉換嘅話，佢有一個咁樣嘅配套俾佢哋去做噶啦，咁就會有一個八字形啦。OK， 咁翻翻嚟， 咁其實係呢個幾好睇啊，唔係即係好過你有個大迴旋。 咁其實個效果係一樣嘅， 係，但係有個咁樣嘅做法就會方便啲嘅，會方便啲，或者如果淨係情感上面，我哋會好過啲啊。你入咗嚟我哋香港水域嘅話，就即刻轉嘅話，但係 就靠 好明顯呢個港珠澳大橋就冇。冇做過呢方面嘅一個考慮啦。 佢本來都係諗住就咁一條咁樣直過去嘅啫嘛。 咁但係原理上面我就覺得即係其實呢啲即係交通規例嘅轉換，我覺得喺條公路上面做就唔係咁好嘅，就唔係咁好嘅。 即係你會 prefer 佢整 prefer 佢整咗嗰嚿嘢就當然係最好啦，當然係最好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一系即系好明显，一系就全条喺全条都系左上右落，全条右上左落咁样啦。如果唔系就是但啦，你去到关口先至转换翻当地嘅一个交通规例嘅一个指引啦。你 系啊，你仲嗌佢起嗰嚿嘢，佢直嘅都起唔到，你仲嗌佢起嗰嚿嘢， 直嘅起唔到，弯嘅起到咧。唔系你攞手画条线，你又唔系扶机， 哦、 你唔会画到条直线出嚟噶嘛？ 弯线容易， okay. 但系画条挛嘅线出嚟系容易啲。 都是不失为好提议 的。讲到这个，即其实情感上大家当然是 过意不去的啦。要我们去出钱起的一条桥是跟他们的规矩去揸的话，即係好難去一下咁話究竟係左上右落好，右上左落好。但係我認為啦，如果喺關口度做轉換係好啲嘅，喺關口度做轉換，即係我唔認為喺條公路上面突然之間做轉換好啲，因為我係我揸車嘅經驗係古怪嘅。我首先係揸咗一段，都有一段日子啦，都十幾年嘅車㗎啦。雖然我得三十幾歲，咁但係我揸過，我試過喺左太車嘅地方啦，左太車嘅地方揸 右太車。 揸英式，唔係因為咁樣嘅，因為咁樣嘅。當時英國嘅軍隊喺歐洲有駐軍噶嘛，咁因為方便翻嗰邊嘅行車啦，我哋有一批 Land Rover， 即係嗰啲越野車吉普車啦，有一批越野車嗰啲係又係左太嘅，係左太嘅。咁但係因為某啲原因啦，咁你軍團嘅調位啊嗰啲咁嘅嘢啦， 設施都係 啦，咁就將嗰啲車都搬翻去英國嘅。咁係我喺英國揸，英國嘅制度就同香港一樣噶啦。咁我就喺英國揸左太車又試過嘅。咁我自己本身嘅私家車咧就右太車，咁我亦都有。將我嘅右太車咧揸咗去德國度做咗幾年，做咗兩年嘢嘅。 其實會唔會有啲咩唔同？ 主要令到人係好唔方便嘅一樣嘢，其實係cut 線啦，或者係你喺一個停咗車嘅位度。嗱，你譬如如果冇揸開車嘅，都嘗試幻想下一個狀況發生啦。你而家你當你平時睇開你爸爸揸車啊，或者你嘅男朋友揸車啊，咁都好啦，女朋友揸車都好啦。咁你試下幻想一件事係你而家停咗喺條馬路嘅左邊，你停咗馬路左邊啦。你而家揸嘅右太車， 咁咪落車啦，可以 係啦。你要譬如要抽頭出去嘅話， 或者你喺條公路上面你要超車，你要過咗前面嘅車嘅話，你都可以即係好比較容易咁樣望到你架前面架車嘅右手邊係究竟有冇障礙啊各樣嘢噶嘛？因為你架車係 cut 線都係左 cut 右 cut 左 cut 右 cut 左 cut 咁啊！你咁諗啦，首先一樣嘢就係公路嘅設計本身就係個出口位多，香港嘅出口位一定係左手邊嘅。 嗯， 哦， 係 啊，係啊， 因為佢係一定係喺個慢線度俾你出噶嘛，係 啊， 一定係慢線俾你出噶嘛。咁啱啱你嚟去到德國嘅話，你咪嗰啲出口位一定係左右手邊嘅。 係啊，係啊。 咁但係你揸住右睇車嘅話，你要去右手邊呢，其實你個視野係較為差少少嘅。 係呀。 咁視野就係差少少。咁你難以不斷咁 cut 去右手邊去。 咁係 啦。係呢、這個呢、這個就係會係其中一個困難啦，包括係你譬如要爬頭啊各樣嘅嘢啦，或者喺一啲比較窄嘅路上面啦，或者單線雙程啊各樣嘅嘢呢，你揸一架唔啱嗰個路面設計嘅車，你會面對嘅麻煩啦。係唔係好妥嘅。咁另外一個就係譬如一啲十字路口最麻煩啦。 哦， 如果你揸開右軚車嘅，你轉去你去咗一個左軚地方，咁去出一啲十字路口啊或者 T junction 咁就特別麻煩㗎啦。 咁但係香港都好多中港車嗰啲。 中港車中港牌嗰啲就本身有好多香港公司嚟㗎嘛，上海㗎嘛。咁、哦、本身香港揸開車嘅司機，佢只係坐個位唔同咗啫。咁、 嗯、 係有困難嘅，即係我喺無論我係喺英國揸左軚車定喺德國揸右軚車，都係有唔同嘅困難嘅。但係習慣就好啦，習慣就可以啦。同埋本身個人要識得變通啦，本身係識得變通，要知道自己去咗邊， 知道棍波喺邊啦， 知道係啊。 咁但係其實佢而家呢條係公路嚟啫，咁即係你咁闊，你又唔會係咁左穿右插，咁其實應該個問題 咪就係我嗰個問題咯，出口嘅問題咯。 哦，淨 係 出口嘅， 淨 係 出口嘅問題咯。 就但係出口嘅問題，因為佢白行緊一白咁啊，咁你個出口嘅問題就要好早要意識到個出口問題咯。 所以個轉換對於喺條公路上邊係，我覺得係冇益嘅。其實我覺得冇益嘅，即係如果個轉換擺喺個公路上 面，即係索性去到某個地方過咗關之後，先至去翻另一 個邊。過咗關先轉都有嘅。咁不過英國嘅例子唔係英國搭船嘅，船上面就冇 嘅，有隧道嘅，有隧道嘅。 船上面冇左右線， 冇辦法喺隧道。但係法國都好似， 哦，佢咪有條隧道嘅？ 嗯，隧道好似搭火車嘅。 架车都系 架车走入去搭火车， 系啊， 架 车 走， 唔 系 架 车 行， 唔系架车行隧道嚟噶，唔系海底隧道。 我以为都系架车行嘅， 系架车，即系英法之间有个隧道，就系架车走入架火车中间，然之后就去到先至去到落 位，好少啫，好似车嘅位好少 。 我就系有搭过船咯，架车搭过船过法国咯。 系咁样所以即系譬如头先亦都讲到一啲左太车右太车一啲麻烦唔方便啦。咁所以我嘅睇法可能大部分人係有唔同嘅地方嘅。咁首先第一件事希望嘅，梗係呢條咁嘅港珠澳大橋係起唔成啦。當然 係 起咗嗰啲嘢全部冧鳩曬，算數啦，唔好再搞啦，唔好再搞啦，冧咗佢算啦。咁但係如果呢一個係唔能夠發生嘅話，即係不能夠發生嘅話，咁關於呢個左上右落嘅話咧，我係同大部分人持唔同嘅睇法嘅，因為咧先撇除咗嗰啲情感上面嘅嘢啦。我想關注嘅一樣嘢就係喺條首先呢條咁嘅路啊，萬一佢真係能夠起得到嘅話，佢唔係俾香港人用噶啦，佢係俾中國人揸車落嚟搭飛機嘅啫，即係主要係俾中國人用啦，唔係俾我哋用噶啦。雖然我哋俾錢，咁你俾咗啦，你有咩辦法啫？冇噶嘛。咁所以你當大部分嘅都係嗰啲中國人用噶啦，嗰啲中國人係唔識揸車噶嘛。你唔好同佢講左上右落啦，佢就係講我前。佢就講我前， 佢右上左落都唔識，佢邊邊搭邊邊都唔識啦。 所以我 要點行就點行。 所以我就覺得喺既然係唔能夠喺個基建上面去起到頭先，譬如我俾張圖你睇嗰啲喺公路上面做轉換啦，冇噶啦。咁你本身冇設計過啦，如果你要又要改嘅話，又要超支，咁盡量都唔好啦，不如唔好搞啦。 但係真又起又冧啦， 係又起又冧，又唔知起咗邊，起咗馬來西亞咁點算咧？情何以堪咧？咁喺呢個咁嘅狀況底下，我寧願啦，咁。就一系成条就跟香港，一系咧就成条跟中国。咁但系我奇怪，我系一个揸车嘅人，我奇怪的地方，我宁愿佢系全条都跟大陆啦，因为嗰条路全部都系俾大陆人用啊嘛。如果 你唔好減 低意外風 減低意外嘅發生。萬一我有一日咁唔好彩，我真係要揸車揸嗰條路嘅話，我都寧願嗰班撚樣咧，佢嗱呢條路你揸開咁樣，你就咁樣揸啦，唔好轉，唔好諗。 你諗多咗啦，佢哋揸車咪一日係亂鳩咁瀨 線嘅，佢哋逆線 嘅，佢哋冇關係嘅。 佢中意行邊就行邊。 唔係咁呢個係呢、這個係我自己一個少少私心，我希望揸車嘅時候安全 少少。 咁因為呢個唔係好似講緊譬如一啲第二啲嘅中港矛盾例子啊，搶資源、搶奶粉啊，拖劫碌腳各樣嘅嘢，唔係嗰啲咁情感上，而我可以即時，佢碌到我只腳，我打佢老母臭閪，唔係嗰啲咁嘅嘢嚟噶嘛，而係你喺條公路上面，你揸緊100，你撞到我車，我可能會死噶嘛。 你關乎你嘅生命， 你冇得落車打鳩佢， 冇得落車打鳩，我係飛落車噶嘛，我起得翻身，我起得翻身先有得打鳩佢噶嘛。咁所以萬一有一日咁唔好彩，我真係要喺呢條公路上面揸車嘅話，而呢條公路中間係冇得轉，冇相關嘅轉換嘅一啲建設嘅話，你必定要我揀，我寧願揀係就呢班撚樣好過啦，我唔想死啊！我真係唔想死 啊！又咁講，但係正常嚟講冇理由咁樣樣，即係正常嚟講 design 呢啲咁嘅跨國嘅公路嚟嘅咧，德國去其他地方或者之類嘅嘢。咁其實理論上呢啲咁嘅轉換咧，係好似之前嗰個八字啊，或者我哋勾咁大嘅迴旋處呢啲， 勾咁大嘅迴旋處 都會有，不嬲都會有呢啲咁嘅狀況，呢啲設備出現嘅嘛。而佢 design 呢嚿嘢嗰陣時係冇諗過咧，係完全理解唔到呢件事點樣會發生。 佢完全諗住係撳一條過就算。 完全係理解唔到呢件事點樣發生。 咁所以其實唔係你再推遠少少，再推遠少少去諗，係呢個當然係一個即係中港融合嘅一個嗰啲咁嘅產物嚟㗎啦。佢最後都係會將香港全部嘅車變曬做左太，即係右上左落㗎啦。最後佢哋目標當然係咁樣㗎啦。無論喺法治上面各樣嘅嘢，全部都係變咗做中國㗎啦。咁呢個當然佢哋思考嘅嘢，但係我覺得設計嗰班友就冇諗咁遠，佢係唔記得咗嘅啫。 记得咗有呢个转换行车线嘅问题， 系条路直一直啊，咪好咯咁样样系嘛？ 就系咁样样嘅状况啦。所以而家喺而家呢个状况咁样嘅环境底下咧，虽然好民粹，但系虽然我都好民粹，我都好憎，我都好讨厌，我俾咗钱嘅起咗嘅嘢，俾人哋用你嘅规矩嚟用，即系咁，即系我都情感上面都唔系咁妥嘅，但系关即系如果关心香港人嘅安全问题嘅话，我都跟佢，唔好搞咁多。 是但咧，起得成 样样你入咗，你嚟到你经港珠澳大桥嚟到香港啦，去到嗰个咁嘅人工岛上面咧，入咗关口之后你就跟翻我哋啦，因为嗰边开始系大部分都系香港人揸噶啦嘛，咁起码嗰个大整体嘅交通环境都系香港嘅格局噶嘛，咁就会安全啲，咁所以。在條公路上面你有救佢，唔好搞佢。最好是乜嘢咧？最好俾一條線專門是大陸人行嘅。 我 OK 喎， 比較兩條啦。 大陸人專用行車線。 啊，呢兩條大陸人行嘅。 冇用嘅，佢都要出噶嘛，佢諗住一路靠住右可以出。啊！原來我要出去左邊，我要出 扭，咪即刻扭翻轉， 就即刻扭咯，咪四條線咁鏟過去咯，一樣嘅啫。我見過一次， 小心啲啊！ 喺香港見過一次，好大鑊。 小心駕駛啊！嚟緊會有好多嚟自中國嘅車喺香港度行嘅咧。咁樣呢一個就係嗰個狀況啦。關於我冇乜補充嘅啦。咁樣第一節去到呢度先，第二節翻嚟Joey有嘢講。